还不能玩，都炸到这儿了。哎，陈月月，你来了，我们， 你们误入了蜘蛛领主分区。 哇靠，隐藏 boss 啊！ 啥？ 高手兄？嗯， 出隐藏啊？这个 boss 的话， 杀不了吗？啊， 不是杀不了，是我有点需求。蜘蛛领主好像是会爆强力蛛丝的吧？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其他的材料或者装备我都放弃，你们随便拿。 没问题， 没问题。 高手兄，你就是要全部材料，我们都没问题的。毕竟没有你，我们也不可能打得过隐藏 boss。哎，小月月，把队长给高手兄吧。 再这么叫，我就杀了你。 很可爱的呀，为什么不喜欢啊？嗯，不叫，不叫就不叫吧。队长给高手兄， 哼，给了。 继续吧。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深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三集。 这些小蜘蛛又小又快，太难打中了，我的眼睛都快冒泡了。哇，谢谢高手兄的支援， 厉害呀，一下一只红毛口。 哎，你们说我们会不会成为蜘蛛领主的手啥呀？ 这个得看点运气，不知道我们遇的是不是够早啊。 我觉得我们希望挺大， 就要没点实力，遇到的隐藏 boss 也不敢杀呀。嗯， 多亏有高手兄。 是是是是是。 我说你们恶不恶心？ 李仲民，要说你俩最初那点过节，也是你小子不留在先，怎么就不能退一步呢？ 我说不过你，反正我就是不爽他，不爽出了腿退组，谁在这有一出没出的天乱？ 终于到了兄弟们为了高手抛弃我这个小平民的时候了吗？ 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想让你放平心态。 到了 啊，蜘蛛领主的栖息地到了，别添乱了啊。 知道了。 高手兄，咱们怎么杀呀？ 你们等会儿，我切出去看一下攻略。 啥？我没听错吧？他刚才说看攻略，现在看攻略？ 什么情况？高手兄，你这个……高手兄， 人应该已经切出去了。 难道是？换人了？ 我就说这么牛逼的高手不好好在神之领域待着，怎么可能孤身跑来新区开荒啊？ 所以之前是真高手帮着玩的，现在是伪高手换回来了。 高手兄，你不能这样抛下我们呀，哪怕先把这个 boss 过了也好呀。 好了，走吧。 高手兄，你是不是换人了？ 换人？ 这号一直是你一个人在玩吗？ 是啊。 那我有些不懂了，你这么牛的高手打 boss 还需要看攻略啊？ 这副本好多年没下过了，不看攻略哪记得怎么打呀？ 那之前 我也是看了攻略的呀。 这什么时候啊？ 学技能的时候，学完随便瞄了几眼，不过这个攻略太长了，隐藏 boss 这边呢就先没看，一会儿对付他我们还是用之前的方法围住后，通过配合让 boss 进入无限僵持状态。 那你该怎么做？ 小蜘蛛由我来负责清理，你们放心。所以我们最终的难点就是，你们四个人能不能配合着对蜘蛛领主完成连续的僵持攻击？ 这是攻略上的打法。 反正我看过的攻略里就没这种打法。蜘蛛领主会上天，会落地，能吐网拉人，能喷毒吐雾，是三个隐藏 boss 中最强力的一个。到时候，小蜘蛛只要有一只控制不住。咬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配合中断，给了 boss 反击的机会，铁定直接团灭。 怎么样，能做到吗？ 喂，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自己吧。你能保证一只小蜘蛛都不会漏过？ 当然了，所以关键就在你们。蜘蛛领主等级这么高，配合的节奏就要加快很多。听到我说再做反应的话，可能就已经慢了。所以只能靠你们四个之间的默契。怎么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其他打法呀？ 以你们的职业技能搭配，恐怕是没有。 你是看了我们的职业技能，临时研究出了打法？ 没错。 知道了， 高手村看攻略根本不是去看打法，他只是去了解一下 BOSS 特点，然后临时设计出一套适合我们这支队伍的打法。 对这人，高手两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必须用一个更高级的词汇才行。 那我们能不能做到？ 试试吧。 拼了，对，拼了。 好好回忆一下前几次的节奏，现在只是要加快一些，不要试图算清楚时间，要靠感觉。 明白，明白。 我去开怪。开了。啊？ 这怪怎么开的？ 他就在洞口站了一下。这样的开法得是远程职业啊。 他带枪了吧？ 肯定是。 手技能滑铲，我就说他带着枪的吧。 上， 好，我先来。这太快了，带枪前的技能还那么快啊！ 抓紧时间，熟悉节奏。 哎，又快了。 别紧张，掌握好节奏。快了，小森林出手早啊。还是快。这次是小月月，浅森林降好了节奏，你得跟着调整。行了，就是这一圈的节奏，掌握，注意力保持集中，加油！ 节奏！我失误了， 完了！ 前期闪开！ 你俩挺僵持，左手背摔砸住小蜘蛛，这个操作， 我还活着。 天机，接上！ 啊，好、 哦！总算是有惊无险。 大家当心了，这样的局面不是每次都能救回来的。 是 是。 犯红血了，大家注意。 红血怎么办？蜘蛛领主红血后会进入霸体状态，霸体不吃僵持啊！ 想杀？ 想杀？ 五云山踩个小蜘蛛。 踩了。 别 放 得冲我来了！ 没事，明白。小蜘蛛咬了以后，有三秒钟禁锢状态，是无敌的。BOSS 伤不了我。 保持。 我也明白了，是不是只要 BOSS 的仇恨在谁身上，谁就去踩个小蜘蛛，保持无敌，这样我们就能尽力输出了。 太爽了 ！BOSS 仇恨转移了， 在我身上，太重了。 停、啊！ 玩家君莫笑、田七、木云深、浅生林、月中年完成蜘蛛洞穴隐藏 BOSS 蜘蛛头领首杀。 陈姐早。 早啊。 哎，叶兄呢？西安区呢？ 哎呀， 还玩不要命了你。 嗯，走。 蜘蛛洞穴啊。 嗯， 多少级了？ 17。 新区才开不到12个小时就快18级了，这速度绝对是开荒记录啊。月中年，哎，这人不是昨晚刷你屏的吗？ 是啊。 那你怎么还和他组队？ 因为他刷了屏，所以别人都不组我了。 谁问你这个原因啊？ 这么大人了，难道和他刷屏对骂？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估计他们一开始加我入队是想设计我来着，但后来看我打得还行，觉得我对他们有帮助，就放过我。 那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打工啊？有没有点出息呢？ 没什么呀，还行。 这是什么意思啊？掉落物品他们怎么都选择放弃了？ 我对他们帮助大，所以他们非得让我先跳。哎，真没办法。 我去，你这哪是打工来了，你这是给人当老大来了吧？哎，你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帮助大了。 能有多大？ 带他们拿了蜘蛛洞穴和蜘蛛领主的首杀。 你这一晚上完成了3个首杀？真的假的呀？我玩了5年一个都没见过，这对比也太扎眼了吧。 运气好。 呀，好困，我去睡了。 哎，要不要吃点东西再睡？ 不用了，睡完再吃吧。这么大事儿， 不可能吧？ 哇，这个点了， 谁退役？不可能是他退役啊！ 声大点！ 哎，别说，发布会要开始了。 今天中午，嘉士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队长叶秋决定退役的消息。叶秋曾率领嘉士战队获得三届联盟总冠军，个人还曾三次荣获联盟最有价值选手称号，其中两次输出之星，一次一击必杀。无论是团队作战中的表现，还是个人的综合实力，叶秋都已达到了荣耀职业联盟中的巅峰级水准，因此他本人也已成为现在所有荣耀职业选手想要超越的目标。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斗神一夜之秋》曾展现过的精彩比赛画面。 嘉士都怎么办啊？ 叶神都走了。 叶神，到此为止了。《斗神一夜之秋》在联盟的征程即将停止在这一刻。 我不接受叶秋退役， 我也不接受。 这些媒体可真会神奇。对不起，让一下，让一下。 会，肯定会，肯定得回来。 老板，哭着呢。 你个禽兽，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太有了，这不都撑不住逃出来了吗？ 滚！有纸没有啊？ 烟盒行吗？ 你， 我去拿。给。 谢了。干嘛？你也哭啊？要不要纸啊？ 怎么会？我怎么会哭呢？ 纸，你拿着吧。 今天这个专场大屏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特意买回来的。有荣耀比赛的时候，星星就会搞这样的直播专场。今天没比赛。但发生了叶秋退役这样的重大事件，就当比赛放映了。 你也是嘉士粉？ 肯定是啊，嘉士就在对面，这里的客人基本上都是嘉士粉。 哎，兄弟，咱们去喝几杯吧，这游戏打不下去了，憋得慌。 对啊， 走，真是。叶秋大神说退役就退役，太猝不及防了，我想想都难受。去哪儿喝啊？ 城南那间吧。 老板。 啊？ 今天我开始正式上班吗？ 哦，行。上班你可不能随便找地方坐了，得守着吧台这边。 可以玩游戏吗？ 可以啊，就用吧台那台。 抽烟呢？ 抽吧抽吧，但我早上过来不能有烟味儿，也不能有烟灰落下。 明白。那万一机器故障怎么办？ 重启。 那重启还是不好吗？ 换台机器。 这样。 你都值夜班，空机器多的是，随便换。但机器有什么问题，你要记录下来，第二天再找专门的人来处理。 哦，明白了。 行，这里交给你了，我先上去了。 老板慢走。 欢迎回到荣耀。 天气，我刚才看到高手兄上线了。 啊，我也看到了。天气，要不去问问高手还带不带我们？ 啊，我私聊问过了，他说，哎，高手兄来了。 嗯，都在呢。 月仲明没来。 又闹别扭了？ 没，他心情不好。今天不是叶秋宣布退役了吗？他很喜欢叶秋，所以情绪有些低落，晚上就不来玩了。 想不到那小子还是我的粉丝来着。那缺个人的话，蜘蛛洞穴碰到隐藏 BOSS 就不太好杀了。要不我们去骷髅墓地？ 好呀。 我们其实早就想去了，本来想等高手兄你上线，咱们再拿几个手杀爽一把。结果上线发现手杀全都没了， 咱们哪能跟人大公会比啊？他们冲级号都是一个账号两三个人同时刷，保持24小时在线。现在大部分都已经22级了，进度快，手杀自然不在话下了。 不光副本手杀，20级以上副本才有的副本冲关记录，恐怕也要被几大公会给垄断了。 是啊，冰霜森林的记录今天下午就被中草堂给拿了。 一件自装保底啊。 哎，对了，高手兄这边有骷髅墓地的需求吗？ 骷髅勇士的配件我有需求。 装饰的那个配件？ 对。 哦，有需求就不加人了，就咱们四个。 行。 您已进入骷髅墓地。 来个隐藏 BOSS 吧，来个隐藏 BOSS 吧，来个隐藏 BOSS 吧。 你杀隐藏上瘾啊。上吧。有点不对啊，哪来的风啊？我靠，老板娘，你大半夜的不睡觉，敷着个面膜跑出来，装什么百面超人啊？ 你换人了？ 睡不着，下来坐坐。 田七退后，浅声里顶一下，吴云深注意4点方向。 好，好。 我觉得叶秋不应该退役。 嗯，对。 他只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太高，所以家世一出现问题，总是第一个被推上风口浪尖。 哦。 家世的比赛我一直都有看。我觉得叶秋没有以前那么强，原因是多方面的。联盟现在越来越成熟，强手如云，像枪王、剑圣、拳皇、魔术师他们，选手实力不比叶秋差，账号角色也和叶知秋一样强力。如今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可以独领风骚的年代，但人们总还是希望叶秋可以像当年一样，凭一己之力就塑造辉煌。这根本就是大家对他的要求太过火了才对。 田七，你回来一点，冲太前了。慕云深，你和浅声离站一起，这边我一个人就可以顶住。 我靠！你有没有听我说话？有没有听我说话？ 你说什么？ 我说叶秋。 田七，退后，退后！ 你真想把这个人直接掐死，后院挖个坑埋着算了。我坐这儿，你带我玩一会儿。 你这台是服务器啊？ 我是老板。 好吧，我怎么带你玩？ 时区账号卡我也有。 哦，那你得先进游戏任务。 不做任务，带我下副本。 你才1级，怎么下副本？格林之森是最低级的副本，连5级进不去。 你想办法。 好，我想想。浅声力，快回原位，要被围了。你们几个怎么了？失误很多啊！ 想到办法没有啊？ 想到了。 啊？ 不想做任务就先去杀怪，杀了5级就行了。 我先杀了你呀！ 冷静，冷静。朱烟霞， 老板娘，这 ID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就是我的大号 ID 呀、啊。 哦，我说呢，退后。 骷髅墓地，这个副本的小怪随机刷新，他们队伍又只有四个人，更需要专心。好吧， 我去做任务了。 赶紧再刷一次。 对啊，赶紧赶紧，还有三次副本次数。 要是能遇到个隐藏多好啊。 你们踏入了骷髅勇士的长眠之地。 是隐藏。 运气真好啊。 说什么来着？ 总算是遇到了。大家小心，高手熊在就没问题。怎么样高手熊，怎么打？糟了，忘了看攻略了。哎，老板，老板 干嘛？ 帮我查个攻略呗。 攻略？什么攻略啊？ 骷髅勇士的攻略。 你们遇到隐藏了才开始查攻略？早干什么去了？ 忘了。 你哪个 boss 来着？ 骷髅勇士，主要看一下怎么能百分百爆到他的配件。 配件？百分百爆？有这个攻略吗？ 有的，你就拿这个当主题搜。 骷髅勇士配件百分百。还真有啊。哎，还是十年前叶秋写的帖子。 对，就是那个。看一下配件环扣部位要击中多少下。 啊，哦，哎，找到了，24下，还配了有效部位的贴图，要看吗？ 放到我看一下。哦， 看完了，这回头一秒钟。 嗯， 还需要什么？ 谢谢老板，不需要。田心，往左边去。吴云深，你绕到后面，潜伤力稍退一点，下一站的冲击波会伤到你。 打中了， 一次而已。 职业水准果然不一样。两次，三次，六次，十次，十二次，十八次，20次。 吴云深，崩山机，林七，潜伤力接上。 怎么突然要人来帮忙了？ 没看到吗？配件已经爆出来了。 啊，不是要击中环扣24下吗？ 是24下啊。 我怎么就听见了20下？ 有4次用的是连突，所以是2段攻击，速度太快，你大概没听出来。 连突2段打到同一位置，那能打出隐藏效果出血吧？我怎么好像没见？4次一次都没出，被环扣挡住了不算？ 骷髅出血状态免疫的吧？ 哎对。多管这家伙，视角转来转去，打的是什么怪都不忘，骷髅血肉都没有了，还出个啥血？丢不是。不看了，我去练级去了。 老板，你准备通宵吗？ 干嘛？ 你要通宵的话，那你在这儿，我去吸烟区好了。 你去吸烟区做了，那到底是你值班还是我值班啊？ 哦，那要不老板你换个地儿做，你不是不喜欢闻烟味吗？ 你，哎。算了，不玩了，我睡觉去。 老板，你卡没拿？晚上要不要我帮你练练？ 随便你吧。 哦， 高手熊需求的骷髅配件拿到了，下一把要不要再加一个人？ 随便吧，不过今天我就先练到20了，待会儿要去带个朋友练了。 好的。 首杀队伍，大家好，我是精英陈玉。 刷隐藏吧，低级副本的隐藏有什么好刷的？要么是为了赚钱，要么就 前几攒升级还差一点低级材料，得抓紧时间了。嗯， 您有一条待处理的消息，玩家蓝河申请添加您为好友，是否同意？您已忽略玩家蓝河。等好友申请，您有一条、2条，您有16/8条处理的消息。玩家蓝河 申请添加您为好友。 连发十八条， 是否同意？ 真有毅力。 您已通过玩家蓝河的好友申请。玩家君莫笑通过了您的好友申请。 啊，终于通过了。你好，认识一下，我是蓝溪阁公会的蓝河，大号蓝桥春雪。 你好， 我们这边下冰霜森林还差一个人，不知兄弟有没有兴趣啊？ 哦，为什么找上我？ 当然是因为我通过了一天的观察打听分析出来，这个人着实是个人才，而且很有可能是个没有工会归属的人才。新区刚开，兄弟就连上三次首杀榜，所以想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实不相瞒，我们准备挑战冰霜森林现在的通关记录，正缺兄弟你这样的一个顶尖高手。如果破了记录，紫装直接归你，怎么样？ 紫装就不必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点稀有材料。 兄弟倒也是个明白人，说吧，要什么？ 强力蛛丝72个， 没问题。 还有一个白巫女的密银吊坠。 可以啊，现在就给你。密银吊坠只是个无属性的装饰品。 还有白狼的利齿，要8个。 啊？这个，兄弟，你这又是强力蛛丝，又是密银吊坠，现在还要利齿，这会不会太多了呀？ 多吗？那密银吊坠我就不要了。好吧， 兄弟，大家都是明白人，密银吊坠这种东西你想要多少个我根本就无所谓，但强力蛛丝和白狼利齿，这 你说多少个合适？ 二选一。 这个真的好难选啊。 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兄弟。 那就白狼利齿吧。 好， 强力蛛丝多少也意思点吧，40个怎么样？ 我靠！啊，老兄，你这个 30个，25，这总可以了吧？24， 行了，就这么着吧。 那密银吊坠多给几个，反正你也无所谓不是吗？ 我靠！这到底是什么人呢？啊，密银吊坠根本没什么用的东西，这点便宜也要占。这东西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这种东西在你我眼里是全无用处，不过在有些人眼里那价值就不一样了。 也就小女生喜欢吧。这个君莫笑要一个送送也就算了，一下要这么多，这是想泡多少个妞啊？啊，那你要几个？ 你不是无所谓吗？那就都给我吧。 我为什么要嘴欠？我们也没几个，就2个，那就这样了。 那出隐藏 BOSS 怎么分配啊？ 大家咬点嘛，公平啊。开玩笑。出了隐藏记录恐怕就拿不下了，总不好让兄弟白忙。隐藏掉的东西兄弟先挑一样，怎么样？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哎，兄弟是不是还要先转一下职啊？ 不用，就先这样吧。 这 先不说了，等会儿副本见。 总算是搞定了。哎，对呀，我是想利用下本的机会跟这家伙联络下感情的，怎么突然开始讨价还价变成请他打工了？